裤裆了。哎呀呀呀，你怎么哭起来了？都是小神之过，我这下赔礼了。 赔礼什么？把人丢下就是。哎呀， 都怪我那狠心的姑母，我再次等你，不料被他发现，将我拉至禅堂之上。他在一旁打坐清修，命我在一旁读书。我几次要走，他再三阻拦，我实在是无法脱身啊。姑母大作发困，我便趁机溜出来了。 不去不行、 我千传对天一表，苍天在上，我潘丕正若有半句荒言，来生变个小狗，供你玩耍。 你呀， 妙无常。 下县公的东西可曾收拾停当？ 全都收拾好了。 好，将你家县公招来。 是。 向有礼了。 苗什么？ 苗内的老相公啊！ 了他的凄惨逃跑，败坏国门，哪里容得相公？ 有， 快与我将他追回，闭关三年， 恐怕赶不上了吧？ 快去追，快去追！ 是。 陈妙常听说了潘必正赶考的事情，毅然逃出禅堂，赶往秋江，与潘必正互诉衷肠。 钱呢？ 你打了跳板啊！ 多谢公公。 传家，快快讲传天下，叫他们干上 啊。那可不行，这老翁啊是这江上的好手，我正想给他比试比试呢。 万万逼不得。 不行，我呀非比不可。 逼不得，逼不得。

下知道交账的人算一，奴弟儿一马三斤才得挣，奴弟小女儿她的肩不高，现在今天落在城，那王伦一见气不分，他要与我儿论过家珍，第十三儿兵两人，他就一刀劈死小王伦，宋王爷在轿上把我儿来问，我的儿满红不知口吐真情，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，他是忠宝的儿子，眼睛的神，他有过曾祖母说太君，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。宋王爷听说他是杨家口，不加采访这元帅营，说太君为国要尽忠，命我挂帅去平城，我们一不为官而不为王，为的是大宋江山我忠黎民，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死骨报朝臣。莫非因如这山水不我老，不令你才人不为你们，得手金人把他他是出身徒儿不怕苦，他正是将军必算宋军情，今日令我要把儿教训，不管不教真成人，擂鼓山头报长进， 刚才呢是吕瑞英演唱的《穆桂英挂帅》选段出征。听众朋友，尹桂芳创立的粤剧尹派唱腔是粤剧舞台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小生流派。上海虹口粤剧团的萧雅是众多尹派传人中的佼佼者。请听萧雅演唱的《红楼梦》选段，但求与妹妹同死生。 李妹妹。我以为把你好似今宵的，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灯？家人